So I'll continue. Oh. 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想时间到了，我们要开始今天的护教学的讲座。对不起，我们要看第三讲，今天要讲到护教学的流程分析证据。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前面两讲所讲过的。对不起。我们看第一讲哈，这个护教学的宗旨是传扬福音。第二接着在这里面我们说到护教学的定义就是回答学哈，在辩护中传扬福音，在传扬福音中辩护。那么所谓的布道和卫道是分不开的，传扬福音跟护教是一体的两面。对我们基督徒也深具意义。当我们在回答别人问题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更深清楚，更认识清楚这个真理啊。那么也能够按照圣经来回答对方，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有传福音经验，你会发现，在越传福音的时候，你越清楚你就是讲的福音的内容。当然，我们是要根据圣经来学习来回答。所以这个布道卫道是要不断的每日依靠圣灵，而且根据圣经啊来不断的长进。那么来忠心良善就有见识的仆人啊，为主传扬福音，为主卫道护教。那么所以根据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这个典型的经文告诉我们说，首先第一，我们的心态是要尊主基督为圣。我们心里没有尊主基督为圣的话，我们不可能做主忠心良善的仆人，又有见识的仆人，按照圣经真理回答这个信仰的问题，带领别人悔改归主。所以护教学卫道学的这个动机，不是只是提出一个好像很具有说服力答案，能够回答得很好，让对方能够满意。其实关键不在这，关键在对方的心要悔改归向主。所以我会发现，从我过去的经验里面，我不知道你的经验如何，很少是借着冗长的辩论对方悔改归向主的。那么都是圣灵大能改变对方的心，那么他的心眼被打开，他的看见清楚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拯救，看见自己是罪人需要悔改信靠耶稣。所以我想在这时候也提醒一下，很多时候当我跟别人辩论什么所谓的有没有神存在啦，辩论很多问题，世上苦难的问题啊，对方常常用这些问题来质疑基督教信仰，就是圣经真理。那我发现常常在讲很多的时候这个绕圈子啊，对方即使你答都很对，很精彩，很到位，但对方还是他有他的想，还是不接受。但是当你问他说罪的问题，那个解释清楚罪的定义，请问对方，你是不是承认你有了罪？不管你前面说什么道理，你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那你罪的问题怎么解决？这时候对方多半就哑口无言了。如果真心不是为了辩论，辩论后他就开始思想的问题了。所以根据我们对布道的经验、传福音经验看，就是其实 是需要对他的心说话，只有圣灵改变他的心，把他心夺回来，被魔鬼弄瞎心眼，被魔鬼任意掳去了，可以醒悟过来，脱离魔鬼的网络。所以护教学的目的，卫道的目的是在传扬福音，领人归主，所以要把这个心中盼望的缘由按照圣经，忠于圣经解释清楚。所以呢，要常做准备，每个时候都预备好，以温柔的态度敬畏神的心，也包含尊敬对方的心来回答个人，每个人各方面各种人都会有问题向你提出来。那么在第二讲里面，我们说到这个护教学的前提论证的方法，到底你用什么方法来所谓护教卫道，护教学的工作是什么。那基本来说，这个按照定义，回答学，回答非基督徒的问题和意义，所谓的 defense， 那更是积极正面带出基督信仰的根据 proof。 就换句话说，在我们回答信仰问题的时候，那个关键不在于或者说最重要的目标目的不是只是回答对方的问题，让得到一个好像满足对方理性的答案。关键是因为这样的话，你一直属于挨打地位，对不对？一定要进攻，不只是从你的 defense 回答里面的讲出，正由这个带出来他心里的真正问题，要提出这个他的罪的问题，他抵挡神、逃避神的问题。罗马书第一章所说的，他们不是 不知道神，但是不把神当作神，不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所以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而且呢，他们就去敬拜侍奉受到主，不敬拜侍奉创造万有的主。这个是他们问题的真正的这个症结所在。所以我们要透过他的问题，然后从这里切入，提出这个福音信仰的这个根据，圣灵的大能，用圣经真道来改变人心。所以呢，这个也像护教学的工作，也像非基督教系统抵挡神的这些似是而非的学问来提出挑战，让他看见他们的这些非基督教系统的理论根基的这个脆弱跟是假象，根本是其实是不堪一击的。面对真理，这一切的虚假就显露出来了，光一来黑暗就要逃散。所以比方说达尔文进化论，其实你跟他一起纠集证据很多已经显示达尔文进化是破产，前提上更是很多问题。所以就是说意思是说，其实你要向他的非基督教这个系统提出挑战，通常面对达尔文的进化论的这个提出的挑战的时候，就说他们，我就会问他们，就说他们认为万事上的这些生物都是从演化来的，从无生物这个无机物变有机物，有机物变成单细胞然后变成多细胞然后这个界门纲目科属种，这各种生物就出来了。那这个怎么说，经过很长的时间，这样子其实这个的演化很多的破绽，如果有机会你可以读这一方面的这些，就是说基督教生物学家所提出来的这些论证，你会发现特别从智慧设计intelligent design 所出的一些的书籍来看的话，就是生物存在的证据显示有一个智慧的设计，你不能说是无机，就是碰撞自己碰撞出来的。那通常我碰到这些相信演化论的人，我就由于我有医学院这些背景等等，所以我就会提出说，其实我问你一个问题，还是演化论是不能回答的，那就是为什么会有所谓的virus， 就是我们今天所谓新冠肺炎病毒流行啊，这个 virus 的存在我想至少有一个理由是要让人们看到达尔文进化论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从所谓的有机物这个分子最演化到变成细菌单细胞，我们的第一个这个，所以从达尔文进化说是有这个细胞，所以那既然这个 virus 是所谓病毒，它病毒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啊。当它在细胞之外的时候，它是一个 DNA、RNA 的一些分子，它没有生命的现象，只是一个化学分子。但它一旦进到这个所谓 host cell 寄主细胞里面的时候，动物和人体它就开始活起来了。 它就开始就主宰这个细胞的里面的基因，控制就是不断的复制这个病毒的这个不断复制的病毒出来。那这个病毒哈 virus 在细胞之外它是死的，它在细胞之内是活的。所以按照达尔文进化论这样的解释的话，就是从无机物有机物，然后应该是要到这个 virus 病毒，然后呢在下面是细胞，对不对？好了，那么这个 virus 它原来是个我们说 DNA、RNA 这分子的话，它没有生命力，没有生命现象。但它一旦进到细菌之后，它才开始展现，它要有活动，有所谓的演化，要必须要在那个细胞里面。那问题是你大概已经听出来问题所在，在还没有细菌存在的时候，那时候只有这些无机物、有机物化学分子，然后有这个病毒的 RNA、DNA， 它怎么能够任何它动都不能动？它怎么能够变成细胞呢？所以就发现这几个有个我问过这些问题，问到这些生物学，他们没有什么答案。哦，就是那就是倒退了，有些细菌后来倒退回去变成这个virus， 那这是违背进化论，是往前进化的。那怎么会倒退呢？那你就说退化论啊。所以总而言之，我只是举一个例子，那很小的例子，当然很多可以讨论，只是在说明说。要回答这些问题，达尔文进化论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各方面的问题。这是一个无神论所能提出来最后一道假说。因为他一旦达尔文进化论破产的话，就说他承认破产了，他必须承认有一个智慧设计的创造主。哇，这下就这些罪人就不能再继续玩这些捉迷藏的游戏了。好，所以我们类似这样我刚刚举的例子，所以。护教学工作包含了回答这个信仰问题，也带出基督信仰的这个真理的根据，然后呢，向对方就是所有抵挡神非基督教思想系统提出挑战。他的目的最终目标是要带领劝服人心悔改归向真理。好，这是我复习一下上次所讲的。那护教学的主要任务是分析各种思想系统前提假设，所以护教学家呢。有根据圣经有这些所谓的 training 啊，无论是文史哲这些的 training， 使得他可以就是靠着圣经去分析这个思想系统背后，达尔文的这个进化论背后其实是根据是一个什么，就是没有上帝或者不考虑上帝。那其实他的背景你追寻的话，有他的历史的渊源。宗教改革之后呢，这个所谓。产生这个就是在西方的这个思潮里面产生所谓的叫做 deism， 就是所谓的叫做中文翻译叫做自然神论 deism， 就是说相信上帝存在，上帝创造万物，但上帝呢就像一个表象把表钟表做好之后呢，上了发条就让这个钟表自己去走了，就上帝不再介入这个世界，就是只承认上帝创造世界，可不承认上帝护理掌管世界。那在这样的意思是说，所以。上帝存在啊，刚开始这个所谓的 deism 叫做啊自然神论，就是上帝创造了自然界，这自然界上帝上了发条，按照上帝所定的自然定律去运行，所以上帝的自然定律创造太奇妙太美好，就不需要上帝不用管了，所以这个世界存在是自己按照这个所谓这个自然规律啊物理化的在运行当中，所以这个有神论的这个叫做 deism， 这是自然神论。到了后来演化，既然就是说，就我说这个演变的，到后来变成无神论的这个自然神论，为什么？因为反正上帝不介入时空世界，这个时间是没有可能的嘛，就应该怎么说？上帝不介入这个时空世界，所以呢，这个神迹是没有可能发生，因为不需要神迹，因为这些定律掌管的宇宙这个世界，就已经是完美的，像手表在运转之。所以那不管你承不承认上帝都没有意义了，所以到最后就变成演变成无神论的 deism， 那这个就成为所谓机械论，也就是所谓现代这种叫世俗科学 secular science 的这个今天在学校里面你读这些就是无神论的思想教育，你不需要想到上帝，不管有没有上帝，那是所谓的宗教的问题，所谓他们这样说了。所以研究科学，任何人只要用这个研究科学定律去找出定律来，就可以得到答案。所以现在的世俗科学是不理会上帝，甚至否认上帝。那达尔文进化论从19世纪这样演变到现在，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所谓理性主义带出来的结果。所以说，他不需要考虑上帝， 也不理会上帝，就假设这个宇宙是自己演化出来的原始的情况之下怎么样，无机物变有机物，就刚讲这一套达尔文进化论假说是这样子的。他不能回答终极问题，他认为根本不需要考虑上帝，或上帝不存在，是这种无神论唯物论的前提之下导出了达尔文进化论，那成为现在生物学的主要课本，那成为西方思想界的一个仍然是生物学的主流。为什么呢？因为一旦放弃达尔文进化论的话呢，它整个这个世俗科学，这叫假科学，就全部要瓦解了。所以那句话，这个是中国的这个生物学家很幽默，他说在中国这绝对不能够怀疑质疑共产主义。那在美国生物学界呢，你绝对不能怀疑质疑这个，你在美国你可以骂总统，但是你不能说达尔文进化论有问题，一这样讲你就被开除，就不能在大学教书了。所以这个意思是说，你就晓得这里面很多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分析这些思想系统它怎么来的，它的证据是其实是很多的问题在哪儿，这个要指出非教思想系统的错谬，缺乏真实这个证据。就护教学的主要任务是继续阐明基督信仰的原委，有系统的明确表达信仰的原委，那指出世俗科学的困境矛盾，包括我刚刚引用的这个达尔文进化论作为例子，指他们在内容架构上严重扭曲，不是真正的科学，是一种科学主义是一种思想，是一种主义，而不是真正的科学。科学是指有系统有组织的学问，所以我们根据圣经真理重建这个世俗科学带来这个扭曲跟矛盾，叫重建真正的科学，叫做 redeeming science， 重建真正科学神学，按照圣经来建真正的有系统有组织的科学哲学，这叫 redeeming science。西敏神学院的这个有名的教授叫 Von Poiseuille， 他呢就出了一套系列叫做 redeeming， 他 redeeming science 是第一本，然后开始讲，后来继续写redeem 就是救赎，就救赎回来啊 ，redeeming sociology 啊 ，redeeming 这个mathematics 就是把所有这些各学科，他一步一步的这个怎么讲，根据圣经来重建。那这个系列是非常非常好的系列啊 ，Von Poiseuille 他做的这个，他是西敏神学院的这个解经学的教授啊，著作很丰富，哈佛的数学博士等等。好，所以这些背景看着，这就是一个护教学家的这个榜样和这个典范。那护教学经常研究的课题，我说过，普遍歧视、特别歧视关系。那罪人犯罪堕落呢，这个但是他不能逃避普遍歧视，就是他每天活在上帝所赐的阳光雨水之下，那但是他用这个罪恶的心态被魔鬼弄瞎心眼去解释这些，所以就解释的无神论唯物论的解释，或者不理会上帝的解释。那么特别其实讲圣经真理，那在堕落的世界，罪人若是不悔改依靠圣经做特别启示，他不能看明白普遍启示，意思说不依靠圣经你不能明白科学真正的意义是什么。虽然圣经不是一本科学教科书，可是圣经把人之所以为人所需要知道的所有的事情，要预备行各样善事，你都需要圣经装备你。的确圣经不是一本科学哲学教科书，可是它里面讲的是，它所讲的是真正的科学和真正的哲学有关的。意思怎么说，我从圣经创世纪知道上帝如何创造世界，那六日创造当然里面很多可以讨论，就这些解释的细节，但是这六日创造也正是今天这个我们看见这个真正纯正科学研究的化石的这个出土的这个时间次序。所以换句话说，其实根据圣经才能够带来真正的科学研究，因为圣经提供你前提真理，科学研究是按照圣经去推理去研究寻找证据，越来越明白。你怎么说呢，所以不相信圣经 的科学家只能瞎子摸象。但是说到瞎子摸象，这个我在解释很有意思这个例子啊。那这个圣经去告诉你这只大象是什么，然后你还开始去摸去研究，对不对？你看瞎子摸象，他去摸，摸到鼻子，摸到什么，他以为象，他自然他脑袋里有一个象的观念，对不对？他去摸象的脚、象的尾巴、象的鼻子，说哦，这个象是什么什么。那 他是因为他是瞎眼，就不知道这个大象的这个真相。可是他至少知道有个前提，有这个东西是一个东西，我摸到了，我觉得什么？那但是根据圣经特别启示的，你就知道这只大象是上帝创造的。所以呢，透过科学研究，我去研究它的皮肤、它的脚、它的鼻子、它的器官组织。我想用这个比方讲，就是说，所以每个人都有前提的。你不用圣经做前提的话，那你用什么做前提？就用自己主观的想法、罪人堕落的心思意念、被魔鬼弄瞎心眼，这些你还是有一个东西叫大象的观念，可是你那是错误的。你去乱摸摸他的脚、他的鼻子，你只能说描述一些现象，却不能真的知道本质。所以我们是要从本质看现象呢，还是现象看本质呢？那就是问题的关键。所以圣经特别启示提供了这个前提真理，科学哲学研究是正确的话，合乎真理的话，就会带领我们去看出这些细节。所以你一定要依靠圣经来做科学哲学这些研究。好，那么理性被罪污染，所以不是依靠罪人理性的，是依靠真理，依靠神的话语。那接下来在第三讲里面呢，我刚刚说完的第二讲结束，就是说这个护教学刚研究的课题，还有就是信心。什么叫信心？信心就是知识、情感、意志的这个有这三要素合在一起，就是说信心包含这些特质，这三个要素真正真实的就是信心，是对真理、对主耶稣有真实的认识，然后呢，深信委身，然后意志上交托，这是真正真实的得救信心的特质。那我们护教学研究就是来让对方看见他呢，对方是个错误的虚假信心，他的知识情感完全相信那些被魔鬼欺骗的东西，现在要把他靠主恩典挽救回来，他的心思意念就是悔改归正，是新造的人心智改换一新，有真理仁义圣洁，他才能开始真正认识什么是真正的科学哲学所研究的接触点。到底我们跟这个不信的世人的接触点是什么？在下一讲会仔细讲。那所以这个不是我们共有的理性，因为不信神的他的理性是犯罪多了，被魔鬼弄瞎了心眼，他的心思念虚妄迷惑，这是圣经讲得很清楚。罗马书第一章我们在前面已经仔细解释过了。这些人是被魔鬼任意掳去，像我们以前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所说很清楚，我们以前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那么在其中这个行事为人是什么？是被魔鬼，就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弄瞎了心眼，那神的心中所喜好去是肉体的情绪行，是可怒之子，本性是可怒之子，活在神的震怒之下。所以罪人全败坏堕落，使得我们传扬福音的时候呢，我们从新造人重生得救，是圣灵重生我们，透过神的话语，我们传扬福音给罪人，他怎么都听不进去，对不对？那到底什么是接触点？有人说你跟他谈理性，他的理性如果能够冷静下来就能够明白，不，他的理性已经彻底被黑暗势力笼罩，他的理性变成是愚顽人的理性，没有神或者不理会神。所以我们和他的接触点唯一的接触点是什么呢？是他是神造的，是神的形象，他犯罪堕落，他是神的形象，他没有真理人义圣洁，他的心思念被扭曲了。那当你要跟他传福音的时候，回答他信仰问的时候，一定要知道他是上帝所造的人，依靠上帝的恩典才能挽回他的心。所以这是唯一的接触点，他是一个人。魔鬼的本事再大，他不能把堕落的罪人变成鬼，人还是人，是个罪人，死在这种罪，但只有上帝的大能可以让他重新活过来。所以这个其实说穿了，不是我们能够去护教卫道正如这个斯布珍说的， Charles Spurgeon 说，你要护卫狮子吗？你把他关在笼子里是害了他，你把他放出来他自己能保护他自己，因为他是有能力的。同样的，你不需要保卫圣经，是圣经保卫你。那面对这些不接受圣经、抵挡圣经的世人，就只有求神给他悔改的心。如果神不给他悔改的心，他是没有可能悔改归正。 你讲的再好答案他听不进去。好，所以这个真正的接触点是他仍然是一个人，就是罪人，可是他仍然是一个人，他身上还有残存的神的形象。这是我们靠着圣灵大能，依靠圣经向他传福音，这个真正也是唯一的接触点。这样说吧，举一个例子啊，那就是我们说过我们要温柔敬畏心回答对方，我们敬畏神也尊敬对方，但我不是故意要去羞辱人家，但是我必须承认在我们没有重新得救以前跟他们是一样的，是不是？那你说 你今天明白了，因为你重新得救了，你有圣灵内住光照你去读圣经，你认识真理，遵行神的话语，你回想你没有信主以前的状况，你会不会觉得坦白说不认识上帝，抵挡上帝的人是很愚昧，对不对？不止愚昧，罗马书第一章讲得很清楚，毫不妥协的讲得很清楚，因为人既然知道神呢，就不把他当作神荣耀他，罗马书一章十九二十节，那就不把神当作神荣耀他，然后无知的心就昏暗，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不敬拜侍奉创造主，就敬拜侍奉受造之物。这样人是不是发疯了呢？这个世界是个发疯的世界，我们罪人是个发疯的罪人。所以恕我直言啊，你如果是愿意，基督徒应该明白，基督徒向不承认上帝、不理会上帝人讲话，严格来说就像一个所谓精神正常人像精神病院的病人讲话一样，是不是？我都毫无要去侮辱不信主的人，我只是解释说我们以前也是这样子的，就上帝改变我们，拯救我们，我们醒过来了。那个被鬼附的在坟茔里面大喊大叫的人，他是不是发疯了？那主耶稣牺牲2000头猪让这个被鬼附的人醒过来，他才醒悟过来，他穿上衣服坐在那里，他要跟随耶稣，因为他信靠耶稣。所以这个比方就是说，传扬福音等于是像一个像精神病院的病人讲说真理一样，你怎么办呢？你像精神病院的病人要去讲真理的话，讲道理，他跟你胡扯一通，你怎么办？但他还是个人啊，你跟他说他说的疯话，你跟他继续说疯话吗？疯话对疯话啊，好吧，就当作是没有上帝，我们讨论，那没有用的。你只有不断传讲真理，期待着神的恩典，让这个精神病人醒过来。明白这些真理是吧？所以我们要向这些精神病人去传讲真理，让他讲，跟他讲正常话，他才能渐渐的恢复正常。你跟他讲他那样子，他喜欢听个疯话的话，他永远活在那个假想的这个疯狂的世界里面。这个比喻我刚刚说的是非常的严厉，而且但是非常的这个坦白。这个世界堕落败罪人的真相是这样子的，所以护教布道传福音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做个理性的游戏。乃是在抢救人的灵魂，以自主手中器皿，你要按照圣经真理来，只有神能改变人心。所以根据圣经神的话语，神的话是真理，是前提。只有金刚钻才能够切割金刚钻，只有在光中才能见光。所以圣经真理是你的前提，也是你提供的证据。所以如何用圣经真理的前提，然后使用这个特殊启示和普遍启示的证据来展示福音，这是护教学的主要的目的。好，现在讲到第三讲，那我们讲分析证据。在这个整个流程，我们怎么来传扬福音，怎么回答信仰问题呢？当然要我们讲他话就是提供证据，对不对？那首先我们看护教学派到今天来说的话呢，可以说当然有很多派了，什么理性派、情感派，什么各种文化派，这都有啊。但是呢，总的来说，大的来说，这是可以分成三大派。第一派叫证据派，这证据派是一般在一般福音派教会你所听到的、看到书籍所流行，大概叫证据派。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强调我们要把证据很合理的、这个很精彩的这个怎么样表达出来，让对无懈可击，让对方一听啊，对啊，他说有道理，我驳不过他，希望对方的谦卑顺服真理就悔改信耶稣了。那这叫做证据派的这种，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其实没有这么简单。 其实无论什么派了，它一定有一个前提啊，就像你数学要做数学算术，一定一加一点二是你的公理前提，是不是？两点之间就两直线，你才能做三角，这些几何问题。所以一定是你一定是有一个出发点啊，这个叫前提 presupposition。根据这个代数问题下的推理，所以理性逻辑的验证只不过是推理啊，加减乘除运算。但加减乘除运算这些定律，如果没有公理作为它的所谓的中文叫什么前设啊，其实最好的讲法是前提啊，它不是个假设，它是个真理，因为一加一等于二，而这个前提是不能被后面的论证来证明的，也不能被后面论证来推翻的。换句话说，它不是属于你论证的范围，它是个前提啊。这样好了，我们谈话的时候有一个基本前提，我是人。你也是人，所以人对人可以说话，可以明白我们讲什么，对不对？讨论所谓真理。那么你跟猫狗讲话的时候，它是猫狗，你怎么搞它也是猫狗，你不能跟它做真正的生命的交流。动物只有本能的反应，是不是？这意思就是说，我在跟对方布道传福音的时候，有个前提，就是他是一个人，他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那我当然也是人。上帝拯救了我，我先信了福音，我悔改了，这是神的恩典重生了我，使我信主耶稣了。那我向对方，他没有信耶稣，那么但他是一个人，是个罪人，所以他说的话，那显示出你需不需要花时间证明他是人？他有父亲母亲，至少有精子卵子生出他来，是不是？这是大家都知道，不能去推翻，也不需要浪费时间讨论的。我需不需要花一个小时专题证明我是个人，你是个人？不需要浪费大家时间。这个叫前提，你是出生，你出生，你的意志，你知道你是人，这个事实你是人。当然，底下你有些活出来的一些生活、呼吸、动作这些证据显示你是人，显明你是人。但这个显明是从前提来看，这不叫做证明。我这里用词有些讲究，就是要注意，就是你看罗马书一章十九节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不叫做证明，因为是神显明在我们心里。好，所以那么这个证据派的这个出发点，他有他的出发点和前提，他不是光讲证据，他有前提的。他的前提是什么呢？我们只要把证据这个讲清楚客观，对方愿意客观的接受的话，他就会悔改信耶稣，这叫证据派的前提。意思说，我可以诉诸对方的理性 appear to the reasonIn his heart， 所以换句话说，这个传福音的人如果是证据派的话，他认为对方也有看我一样的理性，就是人的理性。所以只要大家都说服理性的理性主义讲的，他就会明白真理，悔改信耶稣。这证据派呢，最明显的例子是谁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二三十年以前，我们学生时代呢，流行的书叫做《铁证待判》啊。这个 evidence demand verdict 是Jack McDowell 麦道威所把所有这些所谓耶稣复活的证据啊什么什么，所有这些圣经考全部列出来的书还蛮厚的，第一集第二集，那所以这个成为大家好，我们用这个来证明，看你发现，当你把这些证据罗列出来的时候，所以麦道威的这个 McDowell 的前提就是他的前提是说，只要我们把证据讲清楚了，这个证据填代判带你来判，你请你做法官。你那个公正按理性来判的话，你就会要信耶稣啊，就是说你等于承认对方的理性没有问题，他可以做法官来判断耶稣可不可信，这叫证据派。他的前提是你和他有共同理性，可以共同谈话，大家就把证据拿出来，我们在法庭上见面。那么接下来呢，这过去的一二十年比较流行是 Lee Strobel 的所写的，像什么重审耶稣啦什么这些，你有没有看过的？也是一样，那把列出请教专家看这些证据，你要不要信啊？这个证据，这个叫证，也是要证据派，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他等于说，请你来重新审判一下耶稣可不可信。所以证据派前提是说，罪人理性，请他冷静，还有运用他可以做法官，他可以判断耶稣可不可信。所以证据派不是没有前提的，认为对他不去指出对方理性已经昏暗的有问题。所以证据派也是有前提的，所以这个名称其实不恰当，只是强调大家有同样的理性来一起来检查这证据，看可不可信。 这是一般现在比较流行的护教学方法。从最早期什么里德尔的 Paul Liddle 的这个这个什么基督教叫什么这个我忘了中文的翻译，就是叫做Know Why You Believe 啊，中文的有中文翻译。我年轻才看这本书，他就分析证据给你看，他没有去 challenge 挑战对方你的理性出的问题。好，我们说Paul Liddle Josh McDowell 还有这个 Lee Strobel 这些人。第二个立场叫前提派，前提派的就是被称为是特别是这个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护教学家西敏神学院的叫 Collins Van Thiel， 中文翻译叫范泰尔。他提出来说，你光分析证据是不够，你要指出对方的前提有问题，那么他的前提需要悔改，所以这个被人家称为是前提派。他不是反对证据，他也使用证据，他强调前提主导了你对证据的解释，对方也是如此。你提供一大堆证据，对方的前提不悔改，他不会接受，不会真正相信。那这范泰尔举出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他说什么呢？他说，好，耶稣复活证据啊，你列出来啊，我们经过这些请个布道家来讲啊，耶稣复活证据啊，其实这个我小时候读过一本书。叫 Frank Morrison 说写叫做 Who Moved the Stone， 这个中文翻译叫做坟墓的秘密，后来改名叫历史性大审判，就是借着这个英国的律师，他不信耶稣，他觉得圣经是一个很好道德教训，他想帮基督教一个忙，把这个神迹什么都能除掉，大家信一个没有神迹就是道德教训的基督教，他是这样想帮忙，所以他说我要来做律师，这个严谨考察证明耶稣没有复活，把这些神迹弄掉，让大家可以接受圣经的道德教训。他经过几年，最后结论出来写本书，叫做谁推的这个坟墓前的大石头。那么他的结论是，第一章说我无法永远没有到达彼岸，我想证明耶稣没有复活，结果查考这些证据，结果发现耶稣是复活的。啊，这种什么空墓说、睡眠说、什么盗墓说、门徒偷去棺，这些都通通是被瓦解了。在法庭上证据来说，好，对法官判之，耶稣复活了。那他这本书，就很明显的是证据派的讲法了。范泰尔呢的立场呢，他就说很清楚了。他说你用所有证据都是看来是很有道理的，无懈可击，证明耶稣复活了。好，对方一个不信人，他的不信的前提如果没有改变，他说对方会这样回答说。我承认你说的证据是非常棒，我自己也碰过这样的情况，我传福音给对方讲了，他说，哦，你说的很有道理，是叫我要信，我无话可说，你说的完全这些证据都是非常，但是呢，我是学 marketing 的，我是学推销术的，市场推销，我的训练说，我不管对方说什么，就是不能接受对方所说的东西，那把我的推销，我的东西推销不出去了，所以他说，所以我不能接受你所讲的，不是你讲，你讲的很有道理，可是我不能接受，因为我的前提是我是学 marketing 的。那你讲我讲了半天有什么用呢？啊，我就举例说，范泰尔就说了，你最多只能向他证明说耶稣复活的证据非常合理，他不能反对，无话可说，但他就跟你说了，好了，对方反击的，你说了半天耶稣复活的证据都是很有道理的，好，承认，但是这最多证明什么？历史上两千年前有一个叫耶稣的人他复活了。那怎么能证明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我现在不能解释，他就是上帝呢，就是神的儿子呢？哎，你想想啊，是啊，我无话可说。为什么耶稣复活就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呢？你说，如果你用这个证据派推理，推不出来的。所以范泰尔说，我们之所以真正能够认识、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真理，完全是因为圣经神的光照我们心，给我们前提，因为。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啊，我明白了，你懂的意思，你没有前提，对方前提不改变，不回到圣经的真理前提，你再多证据，他只能我相信耶稣复活，可是怎么证明他是神呢？所以这样说来，前提派、证据派的名字都不恰当。前提派是讲说你要用圣经真理前提来解释证据给对方听。证据派是说，哦，我们大家前提一样，都是理性，理性没有问题，理性没有犯罪，所以我们用理性来检查证据，那有头脑人就会信耶稣，所以你这样明白为什么会分成两大派的原因哈。 那你听到这里你会明白，我是觉得我们是一定要按照圣经真理前提来解释所有证据。其他派呢，其他派就是在中间叫折中派，有人说他不讲说他是证据派，也不知道是前提派，他就说我们在中间。我刚刚说的前提派有 Collins Van Thier， 还有这个包括 John Frame， 我待会介绍这几本书 John Frame 以及这个Craig Bunson， 这是有名的这个前提派哈。那所被人家说为前提派的，那折中派就是比方说有 R.C. Sproul 啦，斯普罗啦，这个 Francis Schaeffer 也是二十世纪伟大的呼叫学家，薛华哈，薛华是范泰尔的学生，他就跟他们就是说变成有的时候又强调证据，有时候强调前提，比较不前后完全一致。总而言之，他们都是主国度里面工人，我们都很尊敬他们。那么这些折中派就是我刚刚讲，就是不管前提证据，反正就是我讲了怎么，只要能让人信耶稣就什么都行了。这种叫所谓折中派。好了，那我们如果按照圣经 来看的话，这个我们分析呼叫学主要学派，你可以明白证据派的问题，他不去挑战对方的前提，因为大家有个共有的前提理性，然后往上面建造，这种方法论是错的。那这个方法论，那么所谓的前提派，就是说我们不要说前提派，回到圣经真理的前提，在主的光中才能见光。好，那么这个你不是跟他有共同基础，没有，他是罪恶堕落理性，你是新造人的重生得救的理性，不在于同一个出发点上，就让他看见，就像你对一个如果是一个正常对一个精神病院的这个病人说话的时候，你的方法都不能说我们两个理性一样，那你讲下去就只能讲疯话，讲疯下去，讲这个世界疯到这个今天这样。所以接触点是讲到这个，我刚刚前面说过了。之所以有和对方有接触，因为我们都是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唯有靠着圣灵大能神的话语把对方的心扭转过来，他才能重生得救。我们是这样得救的，所以因为我们是重生得救的人，神的形象，去向那个没有重生得救死在这种罪人，他们亏缺神的形象，所以这样说来，他身上残存的神的形象是圣灵大能透过圣经真理使他悔改，使他真正重生得救，能悔改归信的，这个是真正的接触点。他仍然是上帝所造的人，是上帝差你去传扬福音拯救他。好，那么这是讲到这里呢，所以问题真相回到罗马书第一章十八到三十二节，我们看见很清楚，我们讲过了，这里讲到罗马书第一章十八到三十二节，我们刚前面讲过十八到第二十四、二十五节，接下来从二十四、二十五到三十二节说得很清楚，那就是世人既然这个故意不认识神，不认识是故意的，就是因为犯罪的，不留对神的认识，他们还喜欢人家不认识神。罗马书讲了三次，神三次任凭他们，神容让他们这样子，他们才能够拿着这句话的，就是拿着有神论的资本去做无神论的生意。他们其实是神造的，却滥用神给他们的生命、精力、时间去做无神论的生意，背叛原理，浪子，他一切是爸爸给他的，但他拿去挥霍，在远离父家去堕落败坏，浪子，路加福音十五章讲的。那么到最后结果落到与猪争吃，大饥荒，与猪争吃，猪的豆荚都吃不到，人的堕落光是这样的败坏。人若是不谦卑悔改，罪人不的听福音的对象，若是不谦卑悔改，承认你是浪子，背叛父亲，远离父家，滥用父亲给你的这一切的资产恩典，去做这些败坏堕落无神论的唯物论生活的话，那他是不会悔改的。浪子悔改说，我醒悟过来，我有父亲啊，我要回到父家去，就是神让他醒悟过来。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我讲到这里。那么接下来呢，我请大家看一下我们下一讲的讨论，就直接来进到这个常见的问题。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讨论什么问题呢，那就是六大基本问题。第一个，从没有听过福音他们结局如何，这常常问。第二个，为什么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第三，好人遭祸，无辜者受害。第四，为什么这样。第四，怎么有可能神迹有发生呢，圣经难道没有错吗。第六，基督经验只是心理作用吧。这六个问题是我在下一讲仔细要讲的，我们如何按照圣经真理的前提收集证据这个来回答。那么请大家先预习一下好，那么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好，我们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何等的恩典，你的话语是真光，照亮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真相。唯有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宰，带领我们真正悔改，赐给我们真理的前提，我们才有可能认清楚证据的意义。所以我们每颗心在你面前，求主来光照来指引。主，我们仰望你，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好，接下来时间大概有15分钟，请大家来好好思想这六个题目。好，那然后我们下一堂课回来讨论，也会回答弟兄们姐妹你提出的问题。好，愿主与同在。 好，吕牧师，我可以问一句话吗？就是有弟兄姐妹问，在这四堂专题课以后，可不可以请你分享你的那个 PPT？哦，他可能下线了。 我问一下，我们是几点开始？不是11点到12点吗？ 我们是，你说这个专题呀？ 啊，对呀。 专题是10点到11点，他今天之所以早一点结束，是因为他要赶去参加他本教会的那个主日崇拜。 我以为我上来晚了呢。 没有，所以他今天就提早了一点结束了。我下午我们再问他吧，这个问题。还有昨天还有大概2-3个问题没有时间问他，但是下午如万一时间不够没有提到这些问题的话，请弟兄姐妹们谅解了。因为他下午的专题是1:30到2:30嘛，然后他3:00他还要讲主题的正道，所以我觉得时间也是蛮紧的。那我们就下午再看，我会下午再问问他能不能跟我们 share 他的 PPT， 好吧。中午的祷告会还是12:30开始，再有就是下午的专题是1:30，我们下午回来在1:30在这里再见面，好吧？就谢谢弟兄姐妹来参加，讲义，我不知道，我都可以问问他，都可以问问他。刚才那个问题我估计他下午还会跟我们继续具体的讨论的那六个问题，内容比较多，所以他也就比较快，我们尽量吧。那我们好的弟兄姐妹，我们就下午1:30再见，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你， 谢谢， 客气， 谢谢。 Thank you.